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 女人的情歌，我只想唱给谁？我无怨无悔，爱上所有悲伤和快乐，哭和笑都有人懂。女人的情歌，不需要谁来安慰，寂寞无所谓。再遇见你，我依然那么绝对，宁愿再次心碎，也会选择勇敢面对。可不可以陪着我走到世界的尽头？你的微笑像从前这么多年没改变，走过多少春天秋天不安的流年，经过多少拥抱缠绵，换一场情感情缘。女人的情歌，不去想唱给谁，我无怨无悔，爱上所有悲伤和快乐，哭和笑都有人懂。女人的情歌，不需要谁来安慰，寂寞无所谓。再遇见你，我依然那么绝对，宁愿再次心碎，也会选择勇敢。 代替语言，深情只曾不见，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地转天旋，爱的感觉

你的爱替我撑腰。